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弘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梦想。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个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有着划时代的伟大意义。然而，中共一大召开的确切时间和出席人数曾是党史中的两大悬念。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通过多年来的文献交叉印证，最终解开了悬念，确定了中共一大是在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出席人数有13人。 这个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同志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表示同意尽快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 一大代表是如何从各地集结到上海的？ 请问是董必武先生吗？ 你是？ 我是湖南的毛泽东。 李大钊、陈独秀为何没有参会？ 陈独秀同志呢，因为急于筹措大学经费问题不能到会。李大钊同志呢？ 1921年7月23日那一天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南方举行，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 邵维正教授在他的新书《建党1921》中做了生动而详细的阐释。100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与邵老一起重温那段建党往事。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是著名的党史专家、一级教授邵维正邵老。哎，邵老您好。 你好。 嗯，邵老今年已经86岁高龄了哈。啊，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有关我们建党的这样的故事哈。好，另外一位呢是我们今天着重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哈，《建党1921》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来自东方出版社的编辑何伟华。哎，何伟华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东方出版社的编辑何伟华。 另外呢，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大家可以在网络之上随时回听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节目内容。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啊，跟大家共同来介绍由咱们东方出版社出版的这本这个《建党1921》。今天呢，我们之所以呢请到两位嘉宾在我们节目当中来介绍这本书呢，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的考虑哈，因为今天是7月23号啊，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在100年前的今天，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当时那一天啊，在那样一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邵老师，我们这方面的权威哈，你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那一天在1921年的7月23号，那么当时我们的一大召开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1921年7月23号，这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日子。 嗯，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7月23号在上海召开的。我这里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每年纪念这个建党的时间都是7月1号呢？ 对对对， 这个是许多朋友都关注的问题。 嗯，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要先说说7月1号的来历。我们党建党以后啊，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搞纪念活动。那么到了延安以后呢，形势比较稳定，条件也比较具备了。从1938年、39年开始就有局部纪念建党的这个日子。那么 什么时间来纪念呢？当时在延安的参加过一大的就两位，一位是毛泽东，一位是董必武、 哦、 他们两个在一起回忆到底一大是什么时间召开的。 嗯， 他们有两个印象非常深刻，一个是放暑假，因为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啊，大部分是学生和教师，不放暑假很难集中到一起来。 哦、 第二个天很热、 嗯， 打了个大蒲扇，他这两个影响很深。 嗯， 但是七月是哪一天，记不住了。 哦， 时间久远。再加上呢，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 嗯， 没有留下文字，所以他们两个就回忆是哪一天就很难确定了。后来毛泽东提出来，干脆把七月份的月首， 嗯， 就是第一天，确定为建党的纪念日。 哦， 他最早讲这个问题的是1938年5月。他在做论持久战报告的时候提出来，七月一日是我们党成立的纪念日。 哦，所以七一是这么来的。 哎，七一是这么、哦、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 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能够这个确定下来是7月23号呢？因为您刚才提到，毛泽东、董必武当时在这个延安的时候，就他们两个人参加了一大， 对， 他们谁都想不起来了，也记不清楚了，而且呢、嗯、还没有留下文字的资料。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来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最后确定下来是7月23号呢？ 对，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 嗯。 我们党大规模地开展建党的纪念活动是从1941年开始，也就是建党20周年，在延安各个根据地都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发表文章，组织集会啊，还有一些文艺表演。从那个1941年建党20周年以后，就基本就是年年都有纪念建党的活动了。 嗯， 时间一长以后呢，人们就把这个纪念日和一大召开的日期混同起来了，一直20多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什么时候开始来研究这个问题呢？ 对啊， 是改革开放以后。 哦，那么长时间 了。1979年的春天，我借调到社会科学院，当时社会科学院的院长胡乔木，他提倡要写一部多卷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贯彻。 嗯， 那么党史研究当然也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对对， 所以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胡乔木同志提出来一定要把历史上的事情要把它搞清楚，说得准确，把细节都要说得清楚。这本书的当时的名称叫《伟大的开端》。 哦， 他写了三件事。 嗯， 一个是五四运动，第二个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三件事是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那么我当时分工，我就起草第二部分，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部分的一大召开的这个书稿。 嗯， 写这个书稿的时候，我碰到好多问题。 嗯， 从各种资料来看，国内国外关于一大召开的时间有10几种不同的说法。 哦，那么多。 7月1号、7月3号、7月5号、7月10号、7月15号、一直到7月20号、7月底。所以这个按照胡乔木同志的要求很难办了，具体的时间到底是哪一天召开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当时这本书的主持人是李兴，是一个老革命，他是历史学家。我就给他说这个事，我说我想做一个考证。这个考证呢， 就要准确地判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底是七月的哪一天召开的。李新同志非常赞成，所以在写书稿之前你先做一个专题研究考证。所以从1979年的春天我就开始做这项工作，搞了大概3个月左右，基本上把北京的档案馆、图书馆、资料室都跑了一遍，收集了许许多多的这个说法。那么这些不同的说法肯定了一点，它不是七月一号召开的。那么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后，我收集了大量的材料，访问在世的刘仁静、包惠珍，还有个王惠物，就直接搞这个一大会务的一个女同志，是李达的夫人。我访问了这3个人，在收集这个资料的这个前提之下做了一个专题考证。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个专题稿证这个切入点在哪里呢？我就选择了一个代表的行踪。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会议是13位代表都到齐的情况下召开的。我就把这个出席一大代表的一个人，他什么走，几号到上海排序。排的结果7月1号到上海的只有5个人。那显然就是说7月1号不可能开这个会。 对对。 那么到底在哪一天召开呢？ 对啊， 我又看了很多材料，有回忆录，有当时的文献，还有间接的有一个孔阿琴事件。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一大会议受法租界巡捕房冲击的那一个晚上，它正好是一个时间。那么我借助这个孔阿琴事件，我就可以知道法租界巡捕房什么时候去搜捕一大的，因为共产党开会不能登报。孔阿琴事件可以登报。所以我这个考证就把孔阿琴这个事件拿一个报纸《申报》《大公报》都把它列出来。然后推断出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时间，最后经过综合的研究确定一大是7月23号召开的，而且我排了一个日程表。这个考证后来胡乔木同志看到了，他非常赞成，他感觉到这是一个重要成果，应该在国内公布，还应该介绍到国外去。他亲自把这个考证文章推荐给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这创刊号是什么时间呢？是1980年第一期它是创刊号。而且它在英文版上还翻译了，向全世界公开宣布。所以当时日本、美国、俄罗斯、法国这些学者都注意到这个成果，还有的专家到北京来还专门访问我和我约谈。所以这样子呢，这个7月23号这个时间就比较确定了。后来我们天安门的中国革命博物馆采纳了7月23号作为一大召开的时间。上海的一大纪念馆也把7月23号作为一大开幕的日期。 通过您的这样的考证，最终确定下来7月23号这一天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这个日子，是吧？哎，那当时为什么确定在那个地方开呢？ 一大召开这个地点啊，当时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哪个人确定的。当时在国内有6个地区先后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国外 有日本留学生还有个组织，在稍后一点呢，在旅欧的留学生当中也建立的组织，实际上是八个组织。这八个组织呢，上海起了一个发起组的作用。因为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是陈独秀在上海的建立的。后来其他的这个各地的组织都是陈独秀通过各种方式来联络成立起来的。实际上上海呢成为了建党的研究中心。北方呢以北京为中心，南方呢以上海为中心。正好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1年6月3号来到了上海，他就找了当时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来接头，还有个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来到了上海。他们听取了李达、李汉俊的介绍以后，就感觉到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应该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对，刚才您也提到哈，您在这个中国社会科学的创刊号上，就是1980年的第一期上啊，登载这篇文章，它除了考证了这个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之外，其实还考证了这个出席的人数，对吧？ 对。 您刚才也提到了说一共有13个人。那这些13个人您又是怎么考证出来的？ 对。 到底这13个人都有谁？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可以。 一 大出席的人数有3种说法。 哦。 11人、12人、13人。 哦。 说到底这个出席一大的准确人数是多少？他们都是谁？就名单是什么？过去说的不太全。我就把所有的参加了一大的或者是了解情况的人，我把他们提的名单整合起来。一个一个去落实，每一个人他代表哪里？比如上海的代表是李达、李汉俊，北京的代表是张国焘、刘仁静，是吧？我一个一个地方排，排到最后，各地的代表是12个人，这个是有名、有姓、有地点。那么很多人的回忆，包括毛泽东的回忆、董必武的回忆，都说包惠珍参加了会议。我还专门访问了包惠珍5次，我说你是怎么参加会议的？是什么情况下参加会议的？我还访问了刘仁静，刘仁静证实包惠珍确实参加了会议。那这里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包惠珍到底代表哪里的？他是在武汉参加党的组织，当时开会时候在上海工作，又到广州去邀请陈独秀回来参加一大，所以他这3个地方他都在流动着。我就问包惠珍，我说你到底是代表哪里参加的？说当时的情况呢，是邀请陈独秀回上海去主持一大的会议，因为陈独秀是我们党的主要创始人。 对对， 李达、李汉俊都极力的主张陈独秀回到上海主持召开党的一大。可是当时陈独秀在广东担任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当时有一笔款子100万银元，这100万银元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数目。 对啊、 当时拨了20万，还有80万没有落实。陈独秀说我要一走这个钱就落实不了了，所以我不能离开广州。他给包惠珍说你代表我去参加吧。所以包惠珍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受到陈独秀的委派回到上海参加一大。所以这个一大的人员啊，两种情况， 各地选出的代表12人，再加上包惠珍受陈独秀的委托，他参加了一大，说实际上出席者是13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您刚才也提到，就是陈独秀他没有去上海，他没有参加这个我们党的一大，是吧？哎，那当时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去啊？ 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两个主要创始人， 对， 李大钊、陈独秀都没有出席一大？这个是很多年以来大家都关注的问题， 是， 也是一个疑问。 嗯， 这个问题呢，我在最近北年朝的第4期。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李大钊、陈独秀未出席一大的原因考。我们《建党1921》这本书啊，因为写的比较早，还没有把这篇文章收进去。但是我们在这个书里面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请各位听众，你们可以看看这本书的3月份，3月份我们就记载了李大钊领导北京8所国立院校职工联谊会向北洋政府说新斗争，说求说的说，新是攻心的心，这个词呢现在已经不太用了，年轻人不太熟悉，就是要拿工资。当时是北洋政府怎么规定的？国内的学校由北洋政府来保证教育经费，中小学由各省市自己解决经费。那么北京的8所著名院校，包括北大、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学堂，这个都是国家，都是政府来拨。北洋政府经费开支的60%-70%都是扩军备战和准备用在战争的费用上，所以这样子呢，就把这个教育经费没有落实。北京的这个8所重点院校、国立院校，几个月没有发工资。这么多教职员工有家有口，生活没法维持了。 对对， 所以当时就组织了一个8校教职员工联谊会，开始是马树伦担任联谊会主席，后来马先生生病了不能履行职责，就由李大钊担任联谊会主席。李大钊呢就带领这个成千上万教职员工和北洋政府进行斗争。这个斗争不光是说心，斗争的点打到说心上，实际上是反对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这个斗争相当尖锐。1921年的6月3号，李大钊带了1000多名教职员工到北洋政府请愿，北洋政府出动他的卫队进行了镇压，当时把李大钊打昏在地。这个斗争一直延续到7月份才取得了胜利，最后把欠薪补发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李大钊就很难抽时间，他一个他负伤了，昏迷在地，再一个呢，他担任着8校联谊会主席的一个重要人物。所以当时刘仁静跟我讲这个情况，张国焘、刘仁静都是北大的学生，我们去办，不要去惊动大钊先生了。所以李大钊当时就在这么个情况之下，他没有出席。但是毛泽东在延安时候讲过，对李大钊、陈独秀在建党的贡献是充分肯定的。没有因为他缺席一次会议 而否定他们对建党的贡献。 嗯， 所以这个问题现在看起来可以把这个来龙去脉说清楚了。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呢，正好邵老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本书《建党一九二一》里面是以这个月份和日期啊作为这样的一个顺序哈、啊、为单元啊来跟大家介绍，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结构哈、啊。这里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编辑哈 啊问一下这个何伟华，这本书当时为什么就是要以这样的一个结构来架构整个这本书呢？ 我们在策划这个选题的时候，在迎接这个建党一百周年，我们很早就想过怎么去做一些什么书。 嗯， 后来呢，我们联系到了邵老啊，因为我们想着如果能请邵老在党史的创建史上研究有这么深功力的这么一个大家来写，那么这个书的分量会相当的不一样。邵老也是非常忙，约稿的也非常多，但是后来邵老也是被我们的诚意很打动了，后来同意来帮我们来写这个书。至于这个说这个书的这个框架，邵老这块呢，就是说邵老你看年纪大哈，但是呢邵老在这个创新思想上也有很多与时俱进，也有很多的一些好的一些想法。所以说关于这个书的这个整个这个架构上，我们一直就想走出一条跟以前以往那种平铺直叙的那种说法不一样的书。所以说我们经过多次磋商啊，后来邵老也决定出来，就是说做这么一个以这种按月份为单元。因为整个这个建党史啊，就这一年的这个事情，邵老师再熟不过了。你刚才听邵老一讲， 对，如数家珍 ， 真的是、 太多了。所以说，就说怎么把这些个一个一个的珠子，怎么以什么形式给它串起来？所以后来就想，想到这个，我们不如以月份为这个架构，那么逐月的以这种形式来展现这一年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情。然后同时我们还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按月叙述这个纵轴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横轴，横的时间轴，就是在国内外的大背景，比如说同时在一月份发生了什么事情，国外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说我们从历史这个大坐标上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这个党在这个时间来成立，它有一些什么偶然的因素和必然的因素。从这里边有很多的读者朋友能发现，比如说一月份二月份有一些别的国家的共产党纷纷在成立，可能原先这一点上很多的这个朋友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这个何先生讲的很好。这本书呢是东方出版社特约我来做的。东方出版社呢是享誉社会，出了很多好书，在社会上在读者当中威望也很高，所以他们约我写这本书，我也愉快地接受了。那么接下来问题呢，就是主持人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怎么来机构这本书， 对， 怎么样以崭新的面目来把这本书推给大家。党史的出版物啊，最近几年非常多，不是几十本，是几百本， 对， 那么各种各样的风格都有。我们反复想要写一本和其他的党史本子不一样的，那怎么不一样呢？我们要说明我们党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我们党的这个创建啊，大概跨度是四年，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20年的这个地方组织成立，21年的一大的召开，22年二大的召开，推出了第一个党章，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这也很重要。党的这个成立跨度是四年，但是最集中的是1921年，所以我们就共同认为19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元年。这就源头在这里。 对，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叫建党1921，是吧？ 建党1921，很响亮，主题很突出。所以呢我们就把四年的建党活动聚焦在1921这一年。那么1921怎么来表现， 我们也可以拉几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传播啊，什么开会啊，工人运动啊， 对， 但是那样子呢往往反映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再三考虑商量，就采取月份，把1921年的12个月一个一个月把它清理出来。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我们1921年建党元年，它就来龙去脉很清楚了。 没错， 还有一个好处，就把我们的读者带回到历史的现场。他不是讲道理，不是就是一些会一些文件。从一月份开始，二月三月一直到七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我们党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延续下来，以七月份作为中心点，把前面几个月的筹备和建党以后的各项活动放在后面几个月，这样子呢把这一年融为一体。 没错， 来龙去脉有现场感，看了这本书就知道这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元年是怎么过来的。 没错， 怎么一步一步把中国共产党推向社会，最后在一艘小船上诞生了一个大党。这个大党一出来以后，我们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建党很多的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七月召开会议，八月份就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在我们这本书里专门有一个问题写得很详细。九月一号就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就现在我们国家的人民出版社的前身，就是100年以前的9月1号成立天。那么这个前身它不是光是一个出版社，它通过党成立的出版社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革命思想，它是一个重要的阵地。 对， 一直到现在人民出版社它还是我们国家的出版大社。东方出版社他们和人民出版社也是在一个阵地里面。 对， 所以像这些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都在下半年展开，所以按照月份感呢，它有一个时间观念，有一个现场感。像这样子来写建党的，现在还是唯一的一本。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大家在微博当中搜索和添加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大家呢可以在微博当中看到我们每天的节目的视频，以及我们每天节目的嘉宾为大家推荐的私房书单。另外呢，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大家可以在网络之上随时回听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下期节目再会。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